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2集，林妙妙吃过了馒头，又拿了几个包好，预备给牧瑶他们送过去。船行至漩涡处，微微摇摆。林妙妙胃里又有些难受，抱着包裹半倚在栏杆上。刚刚浮出的月色让乌云遮去了半截，四周暗下来，是一个有些阴郁的夜晚。木窑的门紧紧闭着，林妙妙看见一抹熟悉的衣角，是木生的鹅黄色衣衫。林妙妙不敢动了，偷眼看去，她坐在木窑门口，袖口利落地扎紧了，放在膝盖上，整个人半眯着眼睛，有些疲倦，但脸色仍然紧绷着，宛如一只蓄势待发的小兽。林妙妙吃了一惊，黑莲花至于这样守着木瑶吗？下一秒，她耳中听见哗啦啦的水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从江水中冲出来了。她回头一望，船舷外什么也没有，呼呼的夜风直往里吹，带着一股湿冷的水汽。咦，窗户什么时候开的？林妙妙瞪大眼睛，猛然发觉地面上一层若有若无的黑雾慢慢聚拢在一起，凝成一个奇怪的人形，像蜥蜴一般四脚并用，飞快地从妙妙脚上掠了过去。她觉得脚背上一热，低头一看，从裙角到鞋面都被水淹湿了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这团黑气一样的东西速度飞快地穿过隔板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那块隔板上很快显出了层层叠叠的暗黄水渍，他直奔木瑶的房间而去。黑影贴着地迅速溜到房门前，木生半眯的眸子瞬间睁开，晃出了一抹狠厉的光来。他坐在地上，身子微微一斜，正挡住了门口，指节发出了咯吱的脆响。黑影顿了一下，移动时显出的人影便被盖住了，团团的黑气似乌云翻滚涌动，停住的地面上慢慢溢出了水，堆成了一个小水坡。下一秒，这一片翻腾的乌云像野兽一般拱起了脊背，像拉到极致的弓弦，这是一个预备攻击的姿势。哼，不识好歹。木生嘴角微微一翘，眸光锐利，手腕上的钢圈已然脱出。那黑影立了起来，足有一人半高，坐在地上的少年被拢进了阴影里，仿佛被黑暗吞噬了。收腰柄带着亮光猛地蹦出，仿佛破除乌云的第一道刺目的日光。那黑影竟然被打作两截，一股黑水猛地从他腰间扑出来，船舱里弥漫着淡淡的腐烂味道。黑气散去了，地上到处都是水渍，一只牙床狰狞的骷髅头滚落在地上，旁边是泡在水中的几块零散的白骨。林妙妙张大嘴巴，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水鬼？ 少年半垂眸子，悄无声息地松开了腰带，脱下被水沾湿的外袍丢在地上，以脚踩着擦过了地面，再次坐在了木窑房门口。木生只穿着雪白的中衣，碎发轻柔地覆盖在额头上，眼睫微翘，看上去单薄柔软。他面容平静，闪动的黑眸中偶尔会因心神不稳泄露出一丝偏执的戾气。妙妙反复叹气，黑莲花痴心的令人心碎。木生安稳地坐下，不过一分钟，船舱里暗了下来，奇怪的气味迅速充满了船舱，一股咸鱼味儿，好像就是方才刚被打死的水鬼身上的味道，只不过这次已经浓郁到需要人屏住呼吸的程度了。木生慢慢抬眼，漆黑的眸中倒映出了遮天蔽日的黑气。 小子，断人财路又取人性命，不是个好习惯。 这声音雌雄莫辨，像是隔着一片纸传出来，间歇带有震动的声音。刚刚打死了小的，现在又来了只大的。整个船舱到处是带着潮气的腥臭味，黑气如同一堵墙，遮住了妙妙的视线。这会儿只听得这大妖说话，看不清木生的表情。他向前走了两步， 哼，想打我阿姐的主意，就凭你？ 少年掀起眼皮，嘴角一抹讥讽的笑。 你知道本座是谁吗？ 那声音沙沙作响，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。 若不想死，及早滚开。 木生拍拍手站起来，反手无声地向木窑的门上贴了好几个消音符，瞬间一道无形的屏障包裹住了船舱。他轻轻笑道， 不就是只水鬼吗？ 妙妙伸手触摸着柔软的结界，一门之隔的木窑还在沉沉的睡梦中，浑然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。那乌云般的黑气瞬间暴涨，将窗棂里露出的最后一丝光也遮掉。船仍在行着，妙妙在黑暗中上下起伏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忍不住靠住了船舷。木生凭借灵敏的五官迅速跃开，闪过了攻击，腕上一圈收腰柄飞上空中，瞬间放大，在黑夜中闪着莹莹白光，如同一个黑洞。空中黑雾顿时变作漩涡状，被丝丝缕缕地吸入圈内。 哼，你以为这种低等法器奈何得了我吗？ 黑影猛地突出了一块，迅速伸展，如同伸出一只长臂，竟然生生捏住了收腰柄。白色光圈在剧烈颤动，仿佛无声的挣扎。木生以心念操控之，此时收腰柄被制住，如同被捏住了心脏，一股强大的煞气反灌入身体，他的唇色越来越白，绷不住吐出了一口鲜血。收腰柄被整个没入黑气中，发出即将粉身碎骨的咯咯声。木生眸中一暗，强行飞身而上，如同一只雨燕，径自攻向了黑暗最浓重的地方。妙妙惊呆了，这是什么自杀式打法？果然，黑影倒退半步，气团如烈火般再次扑上来。木生的周身立即被无数藤蔓般的黑色手臂缠住，用力拉向核心。现在，他宛如被蜘蛛网粘住的小小昆虫，即将成为蜘蛛的腹中之餐。 为了法器，你不要命了？不过，你的身体，为了一个低等收腰柄，你竟然自寻死路。 那声音怪笑起来，黑影看到木生如此，似乎极其愕然。木生已经靠近了黑色的核心，勉力支撑着身体悬在空中，保持着距离，嘴唇嫣红，眸中有些涣散。一只收腰柄已经回到了他手腕上，被他袖口掩盖，他恍若未闻，念觉要收另外一只，不能丢，一只也不能丢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